八月三十一号先差啲讲错咗添。 八月三十一号， 头先我差啲讲咗五月十五号，因为五点十五分咧，我 都错得太离谱啊！ 系啊，八月三十一号星期四，骚动音乐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啦。咁啊， 紧密留意住啦， 因为都严阵以待啦。 系， 大家都会见到啲交通上面啊，一啲唔同嘅设施措施安排咧，都陆续喺度即系叫做公布紧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啦。 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有啲好重要嘅安排都要同大家讲咗先嘅，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安排啊，因为同平时都好唔同嘅。 啊！我讲埋听日嗰个先， 好 系啦，因为听日咧，我哋原本就会系呢个我哋 骚动音乐 就会播翻之前一个现场录音录影嘅一个版本 啦， 俾大家听下啦。咁但系而家嗰个事态咧都未知道，咁所以咧就预告定啊，假如啊听日真系我哋节目时段即系 打紧风嘅， 即系可能系联播各样嘢嘅安排之下咧，咁啊就我哋就会顺延礼拜一啦。咁但系如果如常我哋照翻到嚟各样安排得嘅，咁啊就继续会听到啦。 系啦，原定。就本身琴日我哋六点诶，听日嘅六 点 到 七 点 嘅 系啦， 系啦。咁但系至于电视版本咧，就 照常 冇影响噶啦，都会系星期六下昼嘅 1点钟，港台电视31 就可以睇得到嘅。咁啊，今次嘅嘉宾包括有啊 Clarwen 影啦、Jamie 啦、李正君啦、跟住 Windy 啦，同埋 Eka 五位嘅。咁留意住啦。咁另一个安排，头先阿斌讲紧嗰个俾你讲啦。 今日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嘅即系星期四咧都系。有一个嘉宾嘅访问啦，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将会出场咧，就系 Lolly Talk 嘅。咁啊，今日呢一个嘅安排，点解头先会话比平时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哋今日有一个加长版嘅访问啊。平时可能我哋系一小时嘅嘉宾访问，咁啊，今日咧因为我哋佢哋嘅团员实在系太多人啦。同埋佢嘅內容實在太豐富啦，咁所以Boson決定好啦，延長佢 都糾結咗嘅，係啦。咁但係因為的確喺一個訪問當中，佢哋分享嘅，因為成軍一週年出咗《小風暴之約》啊，亦都一啲感受，所以講下講下有一啲温情嘅，有一啲搞笑嘅句，咁我覺得真係唔捨得要拎 好大嘅掙扎， 好想大家都聽得到，因為其實講嘅過程當中講一講，我哋自己都即係好衰咁講啊，即係時間過下過下，就過咗啦，咁啊，所以內容比較多啲，咁就最後決定就長少少俾大家聽到啦， 冇錯， 每一 part 你都會聽到一啲唔同嘅嘢。 我發現你係好。即係你係一個好有儀式感嘅人嚟嘅，波星，你係好注重呢一啲咩周年啊嗰啲，即係你會好重視呢啲嘅日子。即係講緊，即係除咗可能係其他一啲artist 嘅可能成軍紀念啊，或者可能出道紀念啊呢啲，你一路都會好focus 留意到啦。 知道下咯。 係啦，另外我覺得你自己嗰啲嘅。咩咩年啊嗰啲咧，你其實即係成日你好似扮 carefree 唔係好理呢啲嘢啦。但我發現其實你個人咧暗瓦底係有一種儀式感喺內在嘅。 必須要承認我儀式感強咧，就不嬲都係。你見我早餐一定要食隻蛋啊， 係 食總之係要茶餐廳嘅 set， 係 無論幾點鐘都好啦。都要食嘅， 你 嘅 all day breakfast 真係 all day 噶，我晏晝四點鐘食嗰個早餐都係要有隻太陽蛋，都係要有個嗰啲雞扒通粉咁樣，係有喺度嘅。咁對於一啲事情嘅咩幾多周年嗰啲啊，即係你哪怕咩拍拖幾多周年啊，成啊節目幾多周年啊， 你都會記住咯。 都會我有冇 action 係一件事，但我會好留意或者我會好刻意 mention 呢件事咯。我對呢一啲。幾一年，特別係嗰啲即係譬如最近我出 post 都有講，即係睇完 X 嘅，我就係想講咯，我就係想講。 啲人以為啊， 平時好少 宣布啲乜嘢 講噶嘛，跟住今日你咪即係早兩日又喺度喺嗰個社交平台嗰度，哇煞有介事咁樣寫一篇長文， 都 我以為你有啲咩好消息要宣布，咁我準備儲錢噶啦嘛，你知道，即係如果真係假設我收到啲。紅色炸彈我都驚唔夠錢俾 大家唔使去估計，雖然有令到人誤會啦。咁但係因為嗰個 trigger point 係在於睇Edgar Show 嘅時候，咁當中佢有講到即係孫文同佢一啲對話，其中一樣個意思類似係話，即係人生好多嘢都會可能五年就會有一個小小嘅轉變或者轉運咁樣。五年一個小嘅轉變，十年一個大嘅轉變。咁跟住係啊，我自己諗翻又係真係。因为其实在看这个 show 之前我都已经有自己写过一篇就是即今年十年啦、即叫入了这个行业啦，13年到现在跟着我有 achieve 了一些 自己中意嘅嘢嘅时候，就会觉得啊系，即系十年，即系 今年 好公正， 今年系啱啱第十年， 十一月十二号就系十年咯。 哇，你真系好记得， 唔系因为咁啱好好记啫。十一月十二， 你连自己翻工翻咗几耐，你都记住， 真系咁啱噶咋？即系你唔系咪话好刻意记住，又唔系好刻意？ 你问我几多月几多号入行，我真系唔记得。 十一月十一号定十二号，类似呢啲日子嚟噶，系啊，咁啊，唔系嘅，咁我中间有尝试揾翻啊，究竟我边一日开始咁我抄翻。即系唔系今年啦，早几年前即系抄翻 calendar 又 mark 低嗰日可能要翻嚟电台做啲乜嘢嗰啲，咁、哦、又 mark 翻低。即系我 mark calendar， 我觉得几好就系、是、你可以间唔中睇翻，你回顾翻唔知几年前做过啲乜嘢啦。即系除咗靠社交平台去提你之外，咁我对于呢啲系五啊十啊呢一啲系突然之间有感觉，譬如三十岁转字头嗰年又好似有啲感觉。嗰、那个原因我要尝试而家去解释就系、是。可能你平日好人好者呢，你每日如常翻工放工做嘢，你冇一个藉口俾你去 review 下自己呢段时间或者呢几年究竟你个人生系点样。 系 咁，所以就可能其实人有目的地去 mention 呢啲字嘅，即係你上网你 search 咩十年一个转运，五年一个转运，一个讲法一路都有嘅时候，可能系 就会记住 我乱噏，可能一个人为佢特别可以俾你有一个契机去做呢一件事。 系 咁。我就会系做呢件事嘅人咯， 所以今年叫做入行十周年咁，应该要大搞啦，即系 系咪？我一谂起要自己搞咧，我就觉得好攰啦。但系其实系真系想有啲嘢做嘅，因为又系嗰样咯，佢俾咗一个藉口你啊，系啊，你又出师有名啊，有时。其实虽然啦，你褪后一步睇好多嘢咧，唔一定要出师有名，你想做就做啦。咁但系出师有名嘅时候，无论你自己去做或者身边嘅人，大家会嗰件事有个目的，好似明显啲咁解啊。所以成日即系我哋有时度嗰啲传承点歌大行动，我哋都度好耐，因为我哋好想出师有名。 系啊， 我哋音乐桑拿早几日讲就是、我哋拣个 topic， 尽量 都系出师有名。 系啦 ，relay 翻而家发生嘅呢样，可能呢一个做法系以前一路做电台前辈教就系、是。即点解你喺呢个 moment 你想讲呢样嘢，你尽量俾个原因佢， 唔可以毫无意义地做一啲事情。 虽然的确你唔会 100% 每一样嘢都系，但系如果有嘅话，件事可能会立体啲，或者会实正啲咁样，就习惯咗咯。一啲嘢发生，你尽量有一个原因喺背后，好似会好啲。即系等于今日 Lolly Talk 呢个访问个半钟，佢背后原因就因为佢哋成军一周年啦，即系佢哋好多感受啦，咁所以先至会平时你都好少见我哋无端端突然之间就哦就咁变咗加长版。即都系有一啲嘅原因会触发到。 你喺工作上边，其实我觉得你都几细心留意呢啲位嘅。但系你喺你感情生活上边，你系咪都系咁噶？我而家要质问你，系啊，我冇问，我平时好少问你呢啲嘢嘛。 系啊系啊，唔系嘅，其实喺嗰面系比较冇咁执着啦，比较大头虾啦。 嗰啲周年你会庆祝？ 其实冇啊，冇即系。如果假如大家咁啱不幸地睇咗篇嘢，会讲 不幸地点解系不幸地？ 不幸地睇咗呢啲咁嘅文章嘅时候咧，即系会讲到我同另一半相处系嗰种好唔正路咯。我哋嗰种唔正路就系 唔庆祝嘅， 唔庆祝。我哋甚至冇一个日子啦。其实就算话叫一齐咗几年咧，冇一个 定立一个日期。 其实我都唔知噶，我都唔知。点样样，即系边日开始，或者一齐有几年，其实我哋冇一个概念， 点可以咁样？ 咁但系咁样有度好就系、是，你做咩望住后面 因为你后面嗰个都话，唉，呢啲人真系唔 你呢啲咪正路咯？我哋嗰啲呢但系呢个嘅方法或者呢个嘅想法系共识嚟嘅，即系大家都觉得，然后大家都觉得，咦，原来冇一个数住几多周年嘅时候咧。有几好，即系嗰件事咧，你个关系一路向前睇紧，你唔系向后睇紧啊！你唔会觉得哇，对住你已经两年啦，哇，对住你三年，你冇呢个概念。 呢个藉口包得几靓、 啊？呢个系之后 啊！你睇下你紧张到，唔系我不如调翻转问你一样嘢啊！即系你唔觉得可能即系喺一段嘅感情关系里面，你唔定立一啲咁样嘅，即系唔需要话好多嘅，即系有啲人好夸张噶嘛，一年唔知几多日都系庆祝日咁样 啦。拍拖1365日咁样， 咁我就都唔鼓吹咁夸张嘅，即系我觉得一年可能一日就够噶啦，即系可能结咗婚之后就用结婚嗰日嚟做一个日期去每年嗰个时间庆祝。你唔觉得即系好似？即系提醒住你啊！除咗工作以外，你都要 care 下你嘅生活啦，你都要 care 下你嘅伴侣啦。即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心态喺度，落多少少心机去做啲嘢咁样。 我觉得呢个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集中了解翻你翻自己嘅生活啦，即系 care 翻对方多啲。呢个咧就同系唔系周年啦，我觉得冇乜关系。呢样嘢系要做，而呢一样对于我呢啲速博不来如 人马座 嘅人咧系。 是弱的。 OK。 是啦。因为刚才讲的那个背后的逻辑即是不会记住那些其实对于我一些不喜欢被一些 約束 太强烈的約束啊 commitment 去绑死啊每一年这样做一些这样的事的时候呢、嗯、对于我来讲是舒服的。咁我都觉得庆幸另一半他好像知道这样的相处方法 舒服的。 大家舒服咁啦。咁他所以就有一个这样依套的相处方式。咁但是再加上剛才說為什麼那個關聯不太強就是因為一些慶祝啊成呢、嗯、你會我自己覺得啦即是譬如假設你每年是8月31號是周年慶祝那好像你只是你會好那一天才去做一些東 西。嗯。 咁但是如果。 即是平時就給一個藉口自己不做啦。 留返力在那一天啦咁樣。咁、啊、但是譬如我同另一半就是喔、哦、假設沒有這些日子的喔嚟緊譬如前排咁樣喔、哦、大家得閒喂咁不如我哋即係去個 station 放一放假即係做一個好似周年慶祝嘅慶祝。 又唔需要有啲咩特別原因。 係啦係啦即係就係覺得咁、欸、大家忙咗一排咁不如又咁樣去放個 break 啦咁樣。咁嗰件事就唔會俾嗰個時間先限制咗。 彈性啲。 係啦即係你就唔會變咗啊八月又周年慶祝囉咁唔好七月做呢件事啦或者唔好咁早做啦留返嗰陣時先啦咁樣。就會俾嗰樣嘢框咗你嘅行為。 嗯你呢一個講法有一啲道理。唔係可能我同你性格唔同 性格， 因為我覺得你係嗰啲行動力強嘅人，你係嗰啲話咗我哋就去做啦。我係嗰啲其實係被動同懶嘅人，即係例如可能如果冇呢啲日子咧，可能我唔會特登係啦，唔會去飛，唔會去旅行啊，唔會成。咁但係定立咗個日子，不如即係叫慶祝下啦，咁啊去個旅行啦，咁俾個藉口自己咯。 系啊，唔系其实我都懒嘅，系啊。 系咩？ 不过我而家讲得好似好美好啦。可能如果坐喺度讲嗰个唔系爱我另一半佢嘅说辞， 其实佢唔系咁嘅，佢讲佢喺咪前系咁嘅啫。 佢都入行啊，都有呢个十年啦。所以有呢个 show 之外，亦都有呢一首歌，而是 Count to Ten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超强台风苏拉逐渐逼近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按照天文台最新预测，听日凌晨两点到五点期间将会改发八号信号，并且在其后维持一段时间。陈国基在记者会又说，为了确保市民特别是学生的安全，所有学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听日停课一日，教育局会向学校发出电邮通知详细安排，并且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协助。陈国基朝早召开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会议，超过二十个部门参与，确保作出全面充分准备和应变部署，应对苏拉可能为香港带来的严重威胁。超强台风苏拉逐步靠近，在杏花村海旁大厦多个出入口陆续装上水闸，亦都有不少居民在窗上贴上胶纸为台风做准备。有住在杏花村多年的居民说，已经习惯台风的来临，不感到担心，相信屋苑会有足够的防护措施，因为屋苑过往已经有很多应对台风的经验。亦都有居民说，在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集港的时候试过断水断电，今次会预留食水，亦都会将露台的植物搬回去室内。运输署宣布收到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受台风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高铁列车服务会有调动或者取消。当中有部分班次的列车终点站将会改为深圳北站或者广州南站。另外今日大约一共30班分别由西九龙站和内地出发的列车将会取消。听日就有过百班车次要取消。去到星期六有大约80班车次要取消，星期日要取消的车次超过50班，到下星期一有超过10班车次需要取消。乘客可以在30日内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去到香港西九龙站办理退飞。旅游事务处宣布，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3号强风信号，今晚的幻彩咏香江会取消。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苏拉听日稍后会相当接近本港，对本港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在听日凌晨两点到五点期间改发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听日日间天气显著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猛烈。受风暴潮影响，香港海水高度会在听晚接近午夜到星期六中午明显上升，沿岸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风暴潮的影响视乎苏拉掠过本港时的强度和位置，若果苏拉按照现时的预测在本港以南掠过，风暴潮引致的最高水位有机会和2018年山竹集港的时候相若，但是若果苏拉提早在本港以东登陆，并且在北面掠过，它的影响就会较小。预测吹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听日风势显著增强，渐转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达到飓风，渐转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巨浪和涌浪，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展望星期六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风暴影响之下啦，新渡轮公司嘅横水道尾班船将会提早开出。坪洲至到梅窝嘅尾班船系5:55，梅窝至到芝麻湾6:15，芝麻湾至到长洲系6:30。而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就已经暂停噶啦。 同大家讲下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海之恋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对开。另外，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而家塞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而沿住另一边啦，窝打老道上去狮隧嘅龙尾啦，就过咗油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的车龙排到去近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因为较早时嘅意外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咧仍然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埋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近住裕豪山庄嗰段咧系稍为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天这一队的嘉宾庆祝成军一周年啊。 我知道啊，我一早就看好他们了，他们这么特别，所以我要送这一句给他们啊。 风无轮廓 Lolita， 哇，我感觉到今天会有很多秘密听到啊。今天我们骚动音乐的嘉宾有 Lolita。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olita， 欢迎晒八位上来。基本上过一段时间，他们出的每一首歌都会想一个卷轴给他们， 没错， 是非常困难的，对我们来说 越来越难。 但今次我们想了这一句，我觉得深奥一点的，但意思很好，还有我们的同事加了一些彩蛋在里面， 卖花赞花香， 这一句 就是了， 风无轮廓 Lolita， 系啦， 系四方舞， 系啦，嗰四方舞咧就系同事阿旺角 Carmen 咧加上去嘅彩蛋嚟嘅，系啦，呢一个咧即系凤毛麟角就同呢个 Lolita 压咗韵啦。咁究竟凤毛麟角系咩意思咧？即系凤凰嘅羽毛，麒麟嘅角，即系讲啲好珍贵、好稀有嘅人啊事啊。象徵意義嘅，因為佢係鳳凰啊、麒麟都係啲好珍貴嘅生物啊。 SSS 級啊， 冇錯。所以就係一個咁樣嘅意思，我覺得就係你哋經歷咗呢一年 Lolita 就好似有呢種感覺。我諗另外七位隊每一個都有呢一種，即係好好稀有啊，嗰種友誼啊咁樣。所以就係啦，咁啊送俾你哋，咁啊咩咩代抽。 係啦，即係過去呢一段時間，一路見住你哋，我諗我同阿斌嘅感覺就係、是、啊，見你哋嘅友情每次上嚟都係啊，好好開心啊，係係啦，跟住出嘅歌亦都一隻比一隻更加成熟啊，各樣嘢、嗯。其實你自己先係講翻，即係一年啦，已經你哋嗰個感覺係即係感動啊、開心啊之外，仲會有啲咩嘅感受嘅？ 感恩咯， 系你咪话感恩啊？ 感恩咯，好感恩就系由我哋开头，譬如出三分甜开始啦，都已经身边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咁样帮助同埋波板糖啊支持我哋。最感恩系七位姊妹都继续喺大家身边陪住大家咁样咯、嗯。 感觉系已经唔系再谂系发梦咯，即系而家我哋系咪做紧呢样嘢啊？已经 值得 拥有，唔系咁样谂啦。即系以前会成日觉得我哋系因为幸运而得到一切，咁當然我哋係有幸運嘅成分喺度啦。但係我哋而家諗嘅想法係，就係我哋要相信呢件事係值得擁有咯。 同埋我覺得係好期待之後嘅嘢咯，即係我哋覺得我哋仲有更加多唔同嘅嘢可以去嘗試啊、去玩啊，同埋我哋一齊八個去共同去做一件事咁樣，咁就更加多有唔同嘅嘢咁。 我近排見到 SHG 二十幾週年，二十定廿二，跟住我都覺得哇！如果我哋都可以好似 SHG 咁就好正， 抱住個仔上台都二十年後， 就好多人喎， 好多人喎， 八個二十個 啦，啲仔仔女女都成為一團嘅啦， 可以組成一隊足球隊。 每一個唔止生一個噶嘛，可能你諗下，唔係一個曬一個喎，你諗下。 哇，咁好多朋友喎。 但係因為頭先譬如 Yanny 又講到就係、曾經大家都會覺得即係你自己幾個會覺得啊，好似有啲嘢好唔相信啊，或者好神奇、好夢幻，去到因為去到幾時開始真係自己都開始 believe 多啲，咦係真實噶咯喎嗰樣嘢。 其實我覺得反而係我哋選擇要去咁樣諗咯，即係我覺得我仍然其實都係有保留嗰個心態，就係、是、覺得哦，其實而家有嘅嘢真係好神奇啦，同埋即係當一抽離去諗嘅時候，就會覺得哇，真係點解自己會咁好彩嘅咧？自己個人生係可以過得咁精彩啊！而家咁樣，跟住但係即係當諗得多嘅時候咧，就會開始即係會變咗有啲即係唔開心嘅情緒咧，即係可能有時會覺得自己啊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咧，就會連繫到嗰樣嘢，就會覺得哦，其實我好似好唔值得喎咁樣啦。但係咧一個差嘅心態咧，就只會繼續向住差嘅方向發展。所以咧，我哋就會不停去同大家講，我哋要相信自己係做得到嘅。就算呢一刻覺得自己唔值得都好，我哋都要相信自己係會有一刻係會說服到自己咁樣咯。即係要相信自己係值得， 係 要努力去換呢樣嘢翻嚟咯。 係咯，因為我見到佢一週年嘅時候，你都會各自有寫咗一篇好似信咁樣嘅一篇文啦，譬如阿妹嗰時你都有寫話，我記得係話覺得自己係好成熟嘅，曾經以為即係成熟嗰種，好似啱啱嗰種就係、是、哦要轉念嘅時候就由你去講，係啦。咁但係喺即係呢個過程當中有冇發現，哦原來其實有陣時自己都需要其他可能七位姊妹去即係錫翻住你，令你俾力量你嗰種感覺噶。 其實真係有咯，即係我記得我打嗰篇文嘅時候咧，我係真係諗咗好耐，我係真係回憶翻一開始同佢哋相識啦。我記得嗰陣時我係比較激嘅，我個人係即係可能咧，我係會嗰陣時 真誠 係啊，因為 係 事實嚟嘅呢個，即係你講咗都唔怕認啦。 即係好棘嘅位係，即係可能好多嘢都未見識過啦，然後又好少同一班女仔咁樣長期相處啦，跟住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可以即係好似嗰啲 cool girl 咁樣咧，即係我係啊你有咩事我幫你解決啦咁樣啦，即係會咁樣啦，會 承受啦， 係啊，即係會覺得用一個成熟嘅態度就係一樣好嘅嘢啦，但係其實原來即係。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咯，即係我唔係一個完全成熟嘅人咯，我仲要有好多嘢去跌過先至知，亦都先至學習得到咯，所以我係需要將自己脆弱嘅一面都展露出嚟，先至可以令自己更加好咁樣咯。跟住我都覺得係學習咗點樣去放開自己啦，同埋接受自己係有幼稚同埋有需要需要變翻十八歲嘅時候咁樣。 去到邊一下係感受到原來自己係一個曾經都係一個棘嘅人嚟嘅，係自己承認呢樣嘢係唔容易噶嘛。 邊一刻咧？ 係我哋平時講俾你知啊，即係可能有時候我哋 你咁樣好棘啊，咁啊， 唔係咁又唔係話佢好棘嘅，但係有時候會即係。 有啲唔成熟嘅位置就會同你講翻，即係大家互相都會講翻一啲位咁樣，係喺度傾咯。 我覺得係反省啊！我覺得呢一年咧，我學習咗點樣去反省自己咯，即係以前唔會去覺得自己做錯啲咩，要點樣去改善啊。但係而家係會變咗，會自己真係翻屋企去諗，哦，我今日咁樣做好似會令人唔舒服喎，或者我點樣可以做好啲咧？即係多咗呢一個步驟咧，係會令每一件事都可以學習得全面啲咁樣，我覺得真係。 系咁喺嗰个即系进步或者成熟嗰样嘢，自己会了解到啦。咁譬如我睇咪咪自己都写，系咪冇咗懒惰嗰样嘢啦？已经系咪好啲啊？ 系啊， 懒惰嗰样。 以前会揾啲位置自己可能懒一懒咁样 hea 啦，但系依家觉得唔可以咯。 咪咪今个礼拜做咗三四次运动啦，已经 系啊。因为之前我试过系即系嗰啲叫咩三分钟热度啊，即系做咗几日之后咧就冇咗咯，冇咗咯。但系依家就要 keep 住咯， 学习坚持， 系学习坚持。 是不是因为见到隔篱几个大家都好上力去做自己的事，觉得自己都不可以慢 见到啲相影到哇块面都仲系咁肥唔得， 自我反省， 系自我反省啊， 系啊。 咁跟住另外，譬如 Elka 咁样，你都会有讲自己啲情绪管理啊嗰啲咁样，喺呢一年里面系咪都？又係即係有七位陪住你嘅時候，自己都喺呢樣嘢摸索咗好多。 其實係啊，即係可能喺攞拖之前嘅我會，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嘅情緒比較封閉嘅，即係係我以為你話豐富添， 我嘅 情緒比較豐富嘅，再封閉嘅，咁所以有好多事都係我唔會講咯，係，但係。即係同佢哋相處嘅時候，就會學識咗一樣嘢，係將我自己內心嘅嘢都要分享俾佢哋聽，同我一齊，即係可以話大家一齊去解決咁樣咯。即係我自己都會感覺上好，即係過得好啲咁咯。 因為早期邊個叫開到你先嘅？ 其實冇啊，我覺得 佢自己啊。我記得 Elka 會開始慢慢咧，會話捉住一個人啊！我覺得我最近有啲唔開心， 咁開始咁樣咯。 唔係 我哋叫嘅， 但係我哋之前有講， 係啦，就係因為有聽過佢哋講過呢個問題，係啊，因為我哋成日咧，即係係耐唔耐就會討論下大家有啲咩優缺點啊咁樣噶啦。跟住然之後就係嗰一次聽佢哋講完之後，就覺得啊，我覺得我自己好似真係幾封閉喎，即係要喺一個團隊入邊要好好咁樣去運作。我覺得我自己要將我自己擺出嚟先咯。所以就有去改善嗰啲嘢。 但以往封閉係咪嗰種即係叫做安全感定係乜嘢？所以即係要啲時間慢熱啲，定係真係好睇人嘅？ 係咪因為獨生啊？ 都 其實係獨生，因為自己習慣咗，可能有好多嘢都要自己解決，又唔知可能人哋會唔會想聽我嘅煩惱啊咁樣，我會諗好多嘢咯。 佢就唔知佢諗咩咯，即係佢唔講，即係因為佢唔講啊嘛，跟住就會覺得啊，即係。知道你好似有啲唔開心，但係你又唔知係咩喎，又幫唔到你喎，咁樣係啦。跟住之後佢就自己講， 淨望住你就知佢係諗緊一啲嘢，但係唔知諗緊咩。 係啊， 上塊面度。 係啊， 上塊面。 係啊，真 係。但啱啱講到獨生嗰樣，因為 Yanny 你都有寫，就係自己即係獨生嗰一樣嘢，亦都令到你好重視朋友呢樣嘢。 係啊，係啊，我好重視你哋嘅。不過我喺呢度裏邊，我通常係做一個聆聽者嘅角色咯，即係我好少會。即係有啲咩我都可以講，但係我會選擇等你哋講曬先啦。我有需要先分享，我就會中意聽大家嘅煩惱多啲咯。 但係呢個 approach 係即係有冇解釋得到點解會係咁樣運作？即係等大家講曬先嗰種咧？ 我覺得係有個感覺，佢會令人想同佢分享一啲困難咁樣，然後佢會聽完之後又會俾少少意見咁樣咯，即係會覺得係啊，同佢 share 嘅話會係好舒服嘅咁樣。 係啊，同埋我好記得咧，有一次係佢即係佢嗰種佢唔係淨係陪住你咯，佢係講一個好實質嘅方法去解決呢件事啦。即係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喺度喊緊就因為我覺得自己好肥啦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啊，點解我即係好似做嘅運動都唔夠咁樣？跟住但係佢就講咗，你係咪真係咁做足去每一日都去做呢件事啦，同埋係出盡你嘅全力去做呢件事呢咁樣，即係佢係講呢樣嘢，跟住就令我即係重新諗，係啊，我覺得佢係啲會講啲 講咗啲咁有用嘅嘢， 我永遠記住嘅 Yanny， 我永遠記住 人生記住， 但係用理性分析嘅方法多嘅 Yanny 係。 佢有解釋嘅， 但係佢個腦都係理性地 run， 係佢私底下會偏向 理性， 理性啲， 係啊 係啊，因為佢啱啱講嗰個係超級理性，一下就諗你即係做個日子時間嗰啲咁樣， 或者可能佢俾 idea 人哋係用一個理性嘅方法，但如果佢對自己啲問題，可能就會感 性 啲，係 啊，用兩個唔同嘅腦。 咁頭先阿蛋你就話即係曾經。有講過，即係覺得自己好似未夠 fit 啦嘅身形咁咯。但係我記得你寫個 PM 有講到話，其實你成日都好冇自信，但係大家望落去好似好淡定、好佛系嗰種咧。 啊，係啊， 係 啊。 我哋係有咁樣覺得㗎，即係覺得嗰種淡定係出咗嚟係唔知道，我原來嗰樣嘢係冚緊一啲冇自信咯。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即係同 Elka 好似，即係比較慢啲啦啲嘢，跟住同埋咧我好緊張嘅時候咧，其實我反而個樣係會收埋咯，即係我冇表情咁樣就其實我係最緊張嘅時候啦。因為我唔知點樣表達，係啦，因為我個人唔知點表達啦，跟住我又唔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好多嘢咁樣，咁所以咧就成日都冇自信。咁但係即係同佢哋相處咗之後咧，其實佢哋成日都同我講話，即係你要信自己做到呢樣嘢，你先可以繼續落去噶嘛。咁我就係啦，即係我就覺得係好神奇咯，即係即係要學識點樣相信自己，其實都係一個、 大家有呢個相信嘅呢、這個。 系啊， 呢個氛圍就會令到自己都會受影響。 係啊，同埋即係譬如可能頭先講減肥咁樣，其實佢都話我做得好好，但係我又成日都覺得自己未夠咁，即係就會有呢個諗法啦。但係而家就會覺得啊，其實我用我最舒服嘅方法去做，同埋我最開心嘅咁就， 同埋你係要欣賞自己每一步嘅進步咯。即係你就係諗住要不停夠唔夠，但係你都要望到自己其實已經行咗呢一步嘅。 因為你都講，即係相信嗰樣嘢，大家一齊會去相信。但其實迷茫期係咪即係大家都會一齊都會有嗰種迷茫？因為見阿 U 寫又係講又係會迷茫。即係嗰篇嘢，你係嗰個重點會有講到呢一樣噶嘛？係咪都係即係大家一齊共同經歷緊嗰個狀態都會？ 可能當初咧，即係可能喺呢個路上面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迷失咗自己，即係都係唔相信自己啦，或者係即係。會諗啊，自己仲有咩可以進步，即係會成日諗呢啲嘢。咁我覺得即係嗰啲時候就會好彩有大家喺側邊去扶翻我上嚟咯。因為我好多時候都會可能係咯，我都係可能會有啲冇自信嘅位，跟住又喺度諗唔明自己可以點樣進步啊嗰啲。但係過咗呢一年就發現其實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跟住你要去不斷去努力去修補自己一啲唔足，即係。未做得好嘅位，跟住嗰種自信就會慢慢翻翻嚟咯，因為努力去做好嗰件事嘅時候。 其實一路會覺得即係自信嗰個位咧，你八個裏邊 Senior 一隻個自信心咧，一路係最強勁嗰個人嚟嘅會係。但係實情係咪你都有嘢同佢哋一樣都係有嗰啲？ 其實我覺得我個自信咧就係源自於。是兩樣嘢嘅，有時嘅自信咧係真係對自己嘅相信啦，咁但係有時嘅自信咧就係為咗冚咗自己唔相信咯， 係、 因為有啲情況下就係覺得可能咧，我覺得係因為我自己喺屋企大家姐，跟住而喺出面咧，即係可能喺中學或者小學開始啦，已經係成日都係一啲不知不覺會變咗 take the lead 嘅人，即係雖然有時成日都好唔想啦咁樣，因為覺得可以懶啊嘛，如果唔做 take the lead， 但係發現咗如果唔做 take the lead， 又突然間會有人話，不如你去幫手啊咁樣，咁跟住就會好自然而習慣咗好多嘢都要幫手去做咁樣啦，咁然後就會慢慢 build up 咗一個要強悍嘅。感覺出嚟咯，咁就係強悍嘅外表，但係內心入面其實實際上係發生嘅咩事呢？其實係有好多好複雜嘅千絲萬縷嘅嗰啲叫咩 小 思緒，係啊，好多唔同嘅小情緒啊，都好，我諗好多，其實都即係會焦慮各樣嘢，咁、但係為咗冚住呢啲焦慮咧，我就會用咗一個好似好有自信嘅外殼去包住咯、所以咧，其實呢一年嚟，即係大家都會，即係我自己都本身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其實係咁容易焦慮嘅。但係後屘同大家因為多咗咁多團體嘅相處 moment 啦，就會發現原來大家係會反映到原來我係成日都諗多好多好多，變咗就係、其實好多嘢其實根本都唔會咁樣發生嘅。咁、但係我又會諗咗太多，去變咗其實係好影響我自己個人嘅係啊嘅心理質素咯。 即係可能會 prepare for the worst， 但係個 worst 係有好能好多個可能性咁樣。 係啊。 但係頭先都講到即係好多嘅成員喺自己嘅憂慮當中，就係會牽涉到關於成長咧、進步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團體嘅成長係嚟自於大家對大家嘅信任同了解嘅程度係有幾多少。咁一整年時間啦，大家應該都比起一年前係深入地了解咗。 對方好多啦。咁啊，今日不如我哋嚟個小測試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講一啲誒喺問佢哋一啲即係比較正路啲嘅好嘅嘢啊，好似好少可問佢哋 一無厘頭少少都得嘅咁 啊，無厘頭少少嘅嘢。咁啊，喺咁多位嘅成員當中，喺呢一年裏面有冇都察覺到，即係除咗喺工作之外，有冇一啲對方有嘅？ 特異功能啊， 係啦， 癖好啊， 癖好 發現到啊， 係啦，愉快嘅一啲特質，即係會唔會都係喺呢一個過程當中係啊，都原來同自己係一路成長緊 嘅。我覺得講到成長嘅話咧，我覺得不得不提係 Tanya 咯，即係因為咧， 佢已經 佢已經感動啦， 係啊，佢已經感動啦， 係。 因為咧， 頭先我聽你哋講嘅時候，我自己個腦不停咁諗緊好多嘢， 你問一問，啱啱你講啊，你諗咗啲咩啊？俾阿妹講嘅先。 就係諗好多嘢呢方面。即係因為其實 Tanya 咧，本來佢嘅性格咧都係自己有好多唔同嘅思想啊，但係咧佢係亦都係好似 Elka 咁樣係比較封閉啲嘅，即係佢一開始係好唔打開自己個心啦，即係會自己諗完一輪之後，自己好糾結自己去處理所有事咁樣啦，跟住但係我覺得經過完呢一年嘅調教之後咧，佢而家係變得係。我會話係健談第三名咁樣咯， 係 啊， 即 係 健談第三名添啊， 係啊，第三名啦， 開心喎， 開心啊！ 係咯，因為我見 Tanya 自己都寫會覺得會形容自己慢熱一啲啊，或者想改變咗官腔攤呢一個嘅稱號咁樣。係你頭先腦裏邊會一路聽咗佢講，你其實係諗起一啲，好似會叫你再喊咁樣問嘅，講完之後會再喊， 好殘忍啊！ 係啊。 嚟 嚟，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一路我都即係我都喺度諗緊啊，我係應該點樣好去 present 自己俾大家睇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我好官腔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對於呢樣嘢，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壓力嘅。咁我就喺度諗啊，我可以點樣去呈現自己或者改善自己咧？咁但係我覺得。在我哋呢一 group 入邊，我都學識咗去觀察佢哋，因為我覺得即係個團，我就更加可以睇到你哋每個人邊啲位置做得好好啊咁樣，咁我就可以去學。咁所以我覺得今年我最大嘅即係即有個 term 我學到就係觀察。 我想知道，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嘅，即係譬如做訪問見到嘅嘉賓或者你哋同你自己私下相處一定唔同啦。你哋有冇可以扮到平時嘅 Tanya？ 其實佢。你好似又想 acting 卡定咩噶嘛？其實你哋扮佢，其實可能係會俾大家 feel 其實平時嘅佢係點，因為我明白，我哋都明白有時做訪問啊，或者出嚟做嘢嗰個 moment 咧，未必可以最直接。 但我好中意而家呢個 moment。係 啊，即係佢平時你會唔會可以扮到佢啲語氣，或者佢講嗰啲嘢係點樣？ 我想講咧，我發現咧， 呢個就係 Tanya 啦， 即 係 佢想講嘢。我想講咧，唔係等等先，但係唔係等等先咁樣， 仲有啲咩啊？ 我中意睜大隻眼啦，突然間。 係啊！真係 咩話咩話？你哋講咩啊？你哋講咩啊？ 要咗， 點解你唔同我講啊？你做咩唔同我講啫？ 你同我講啦！我要 追你， 你先開心又唔同我講， 係啊！我又追， 所以其實是肯講，即本身你是一個咁嘅人嚟嘅， 係 其實係真的好睇場合咁解啫， 熱情與火。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 Song 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 Lolly Talk 成个一周年呢个特别加长版。讲得出再没难受。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我哋之前嘅作品 Lolly Talk 嘅七姊妹星团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听下佢哋互相形容下大家有啲咩特别嘅技能啊。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无论歌 Lolly Talk，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Lolly Talk 嘅八位嘅。咁头先上一 part 咧就讲话 Tanya 咧呢一年进步咗好多啦，多咗好多嘢讲，成为咗多嘢讲嘅 Top Three 啦。咁另外嗰两个系边个咧 ？Jenny 咯， 咩咧？其实我觉得系咩咩。 我覺得 Cindy 私底下， 私底下咧感覺上好似冇 咁多嘢。 Cindy 一講嘢就淨係聽到佢講嘢。係 啦，係啦，係啦， 係 啦， 係即係嗰種多嘢講係你會聽佢講嘢，跟住講好多，好似講咗一個百科咁樣。 係啦，上緊堂， 即係俾知識佢嘅嘢嘅。 係 係，會有時俾佢，其實佢講緊爛 get 啦，但係。我哋俾佢呃 咗，俾佢逼咗，好認真講嘅， 係佢哋成日都話咧，我而家講嘢咧，就算我講緊一啲唔即係一啲好假嘅，或者其實一啲未科普過嘅嘢，但係都會相信咗。 呢個就係你嘅技能咯， 係啊，你逼咗你嘅權威啦，已經係。 我成日都俾佢呃㗎， 我都 係 最中意呃 自己自爆出 邊方面咧會呃你？ 即係可能突然之間有啲嘢問佢啦，但係如果想玩我嘅時候，就會好認真講，講完之後我講笑嘅啫，咪咪咁。跟住我就哦，原來係咁樣㗎，咁樣咯，會咁樣信咗咯。 睇咩咩反應，因為好得意。 你咪太容易相信人。 係啊，呢啲嘅技能就係咁咯。係 啊， 太容易相信。 係啊，所以我相信自己咯。 但頭先咪講到話邊個都係講頭二或者第一咧，有人提過咪咪喎，即係私下嘅佢係 好多嘢講， 就好中意 share 聽我講， 因為咧佢好係啊。 系啊， 佢自言自語啊， 系啊，佢好中意自言自語噶， 系啊，唔係因為咩咩好中意 share 佢自己嘅所有嘢啦，即系屋企啊，或者系創自己做嘢嗰陣時有咩煩惱啊，主要就係所有嘢啦。 佢唔單止係分享啊，佢係無時無刻，佢即係 佢會自己 喺度執緊嘢嘅時候，哎呀，點解呢個會擺到嘅咧？哎呀，過嚟執下嘢先，即係講俾邊個聽啊？ 我想講我同你係 friend 嚟嘅，阿斌都有話過我咧，平時唔知對住個電腦自己講嘢噶嘛， 自語咯， 喺度剪啲帶， 唔係同我講嘢嘅喎， 係啊，佢自己喺度講嘢噶。 佢仲要佢壓力大咧，就會執嘢啦，跟住見到我哋 studio 啲嘢咧，就會好想執執執，跟住就無啦喺度講講講講講，跟住又唔知佢講咩，但我哋可能咧係休息緊啊，或者瞓緊覺咁樣，跟住佢無啦聽到有啲聲喺度講嘢， 佢同我哋講嘢，唔係我自語咋， 自語咋。講嘅程度係去到咁樣， 佢同你哋講都唔夠，要自己講。有冇跟住其他人都發現到佢有啲古靈精怪嘅技能啊？習慣 咩語咯？ 哦，係 係佢嘅咩語？就係佢會自己創造一啲新嘅詞彙出嚟。 你都會嘅，其實 Tanya 我都 你哋兩個都會喎。 上次 Tanya 都有呢個技能。 上次一冬陰功啊，佢講凍陰功啊， 凍 陰功 啊， 所以凍陰功啱定凍陰功啊？ 凍陰功啊！佢上次講凍陰功啊， 凍陰咩嚟？ 你係咪太粉係啲凍陰功嚟啊？ 凍陰功都係， 我哋可以一齊整個新嘅字典咁樣。 OK 有冇其他人嘅技能你都發掘到？又係呢一年之間，又係嗰啲即私底下你哋相處發現到 哦，阿 U 好中意咬人咯， 啊系啊，阿 U 好中意咬人，佢会追住你手嚟 生牙， 生牙， 师傅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你会咁中意咬人？ 呢个系我对佢哋爱嘅 表现， 因为我好中意， 想食咗你， 即系好中意咬下啲突嘅嘢啊，或者系 即系一系对啲嘢， 戒指可能。 突出嚟咁樣，跟住或者係你手臂，我將佢咬佢哋嘅手臂， 因為手臂有肉，係 咪先？係咪先？ 即係又好似好好咬咁樣，呢個係愛嘅表現。 OK， 即係好似嗰啲貓貓咧會啲咬你一啖。 即係阿 U 係貓貓， 好肉緊嗰種，係啊，期待定啲手指餅俾你先得。 應該食奶定係奶嘴咩？ 我想問咧，係咪大家都已經係留有阿 U 嘅嗰啲牙齒啊喺你哋嘅手？ 但係佢唔係咬得好大力嘅啫， 我未有你嘅牙齒，我唔需要。 避開 其他咧仲有冇人？其他人有啲古靈精怪嘅， 好似拍呢個咯。 用下嘅呢個咧係手呢個叫咩？ 手踭 關節位，跟住咧佢中間有個神經嘅位咧，就會令到你人哋麻痹雞，跟住之後佢就好中意咧係搣搣搣搣咁樣咯。係 啦，即係佢會成日突然間咧，即係喺度講下嘢，講啲正經嘢，跟住突然間就會捉住你隻手啦，跟住係咁起勢咁喺度捽你。 邊個搣啊？ 耶耶， 我你 你好中意搣我嘅手指㗎，你好中意捽捽捽捽捽，真係好難。 係啊，同埋 Yanny 咧，佢係會好中意咧捉住佢一講嘢咧，無論係即係我哋係啊，無論係我哋訪問定係平時，佢就會捉住佢隔離嗰個手，係咁喺度搓，係咁喺度搓，係咁喺度搓， 搓一個咬一個搓， 係買嗰啲咧嗰啲豬豬咧，俾佢喺度捉， 捉豬， 嗰啲佛佛豬，冷靜翻個人。 表現啊！ 你又愛嘅表現，即係一個觸一個觸啦，係咪？即係啲身體嘅接觸感受到。 又觸啊！又觸啊！ 我突然之間諗起自己啊！ 係， 你係咩啊？好啦，有一場就係想講阿蛋啊！ 好，你講啊 ，Elka。 即係咧，由我認識阿蛋開始咧，其實佢一開頭咧係一個勁唔中意 body touch 嘅一個人嚟嘅，佢會好抗拒，即係可能有時翹下你手臂啊， 佢都好想 勉強接受嘅。但如果咧你個嘴咧就慢慢控喺佢塊面度咧，係即刻跟住佢，咦唔好啊，你唔好行過嚟嗰啲嚟嘅。但我發現我最近好似改變咗佢， 即係你 keep 住鍥而不捨咁樣對佢。 係啊，我真係冇放棄過，我覺得大家真係堅持唔好放棄就可以改變。 勵志故事啊， 勵志故事。 哇！愚公移山係咁，你知每日都做嗰件事就改變到一個人啦。 係啊， 唔係我同埋咧，我想講一個小習慣咧，就好中意搣嗰啲毛咯。 毛 搣 Elka 手上面嗰啲毛。 呢個 too much information。 還擊啦佢。 佢哋好啱咧，佢做嗰啲雞檔嗰啲啊，即係咧劏雞嗰啲咧，掹 就掹有毛， 人哋會好反擊啦。 睇下好唔好嘅先，掹一掹先咁。 人哋手撕雞，你手撕毛喎。哇！阿蛋仔又同我講啊，佢話 Elka， 你可唔可以唔可以脫毛啊？ 我幫你啊， 明白咗你 手撕毛啊。 但想知阿蛋係你初頭一路唔係太中意啲 body touch 所謂，係咪見到 Elka 咁熱情，你有一下都覺得唉算啦，跟住都係有你啦， 有你啦咁 啊。因為唔習慣咯，因為咧我唔知喎，總之就係細個嗰陣時同啲女仔都係唔習慣去 body touch 咁樣，但係咧佢哋咧就好中意攬啊，又中意錫啊，又咁樣啦。跟住而家都仲好抗拒錫嘅，但係攬就好 OK 啦。 會做咩？你好抗拒錫咩？ 唔係啊， 佢又諗住試下講嘢嚟 嘅， 冷靜啲大家。 阿打最煩嘅個位咧係咧，佢好中意打啊，即 係 打你嘅嘢咯，即係明明好認真喺度上，即係可能我哋排緊舞。好認真啦！突然間有一下咁樣，哇， 好痛！ 佢打人真係好痛啊！ 俾佢打醒咗， 我揸你出力嘅， 令到大家可以醒啲咯， 集中一下， 係精神一下， 好好嘅鬧鐘。 唔係你唔覺得望住啲手臂就好想彈？ 我成日同阿蛋咧喺度打嚟打去， 我又抓， 我又抓，跟住就會一群咁樣喺度互打。 我之前咧喺 IG 度見到有個 reels 咧，係好似隻熊貓， 係啊，係兩隻 互打。跟住就話好似佢兩個， 一定又係愛嘅表現啦喺你心中。其實你都中意 body touch， 不過係呢一種嘅 touch， 你要大力少少咯， 有啲力量型 嘅。 係，仲有冇跟住咧？仲有冇其他人又係有一啲類似咁樣樣嘅？你發現到佢 先 mini 咯，呢個係咪公開嘅秘密嚟？我唔知喎。你好中意聞自己啲衫咯，好中意聞自己佢洗衫佢自己有個洗衣液嗰啲味道啊！ 我想講咧，啱先咧，我挨咗去 Elka 度啦，然後我好 enjoy 聞佢嘅香水味， 我好中意聞 啊！你中意聞嘢喎，你係 小心啲啊！ 好驚啊！我覺得我嘅呢個嗅覺係比較 sensitive 嘅，所以咧我係好中意香嘅嘢啦。但係咧我去即係嗰啲街市嗰啲賣魚嗰啲魚檔啊，或者肉檔咧，我係唔得噶，我一行去即刻嘔啦。 嚇死！我以為佢 好中意嗰啲味嘅嘢。 我都係因為咁，所以我好 sensitive， 所以咧我就係會，我真係，我覺得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好誇張啦，但我真係行入去咧，我門口咧已經會想嘔咯，係啊，所以我之後可以去啲超級市場，因為冷凍櫃就冇咁大陣味啊嘛，係啊，所以咧就係可能因為咁就係 sensitive to 味道咧，因為好中意聞嗰啲好香嘅煮嘅食味啦，跟住同埋我屋企嗰張被啦，我一定要聞住瞓覺咯，係啊，我去到我嗰日嗰次出 trip 咧，我都要攞 帶翻自己張被啊， 唔係被，我攞我自己啲衫。 然後聞住去瞓覺嘛， 係啊，攞住自己啲衫聞住瞓覺。 你冬天會見到呢個情況好誇張，成日喺度聞啦，又聞衫袖啦，又聞下領位啊，咩都聞。 太凍啦，只腳好攰啊， 九十度啊，乜啦？ 但係人咧對人嘅味道有冇呢種咁樣感覺啊？因為我有啲 friend 係。即係有啲 friend 又係咁啊，同你個情況完全一樣，甚至乎對一個人或者對一個人嘅喜好，有時可能係嗰陣味開始，或者中意黐咗嗰人，因為佢身上面嗰陣味。 哦，我又未話 佢中意你，所以就問你。 咁我哋用曬你屋企啲洗衣液咪得咯？ 係啊 係啊，咁聞我哋咯。 Cindy 又係 Cindy 喎， 但我真係會靠一啲味道咧，即係有時聞到有人可能行入嚟。是會 feel 到嗰個係邊個人咁，有啲見唔到 嘅。哇！ 但係你要 keep 住都係用 你狗仔， 係你狗仔， 你狗仔嚟 嘅。我未真係做到咁嘅，但係會有陣時真係會 feel 到。 好即刻實驗下，叫你另外行曬聽聞佢啦，驚估唔估到咧咁樣。 全部都係汗味。 知唔知有個技能係佢扮動物好叻咯？因為我哋 acting class 咧， 扮樹懶啫。 我哋扮 acting class， 扮樹懶， 係扮樹懶好叻。 九十九點九 percent 好，而家聲音唔能夠 describe 到。 係，遲啲睇下有冇機會可以。 唔使 present， 大家望住個樣就係。 係啊，望我 IG 相就會想像到呢個Zootopia 嗰只 flash 啦。 咁跟住Elka 話妹嘅技能咧，有冇都發現到呢啲或者？ 阿妹係秒下。喊咯， 可以秒 喊，唔係，我覺得阿妹係會受影響地喊，即係如果佢隔離嗰人一喊，佢會超級無敵快就已經去咗佢嗰度，跟住佢就會喊埋一份。 係啊， 係啊，阿妹係因為可能會聽音樂，聽一個 melody， 佢自己都會喊噶。 係啊， 哦， 係啊， 佢係 佢好容易代入咗去另外一樣嘢嗰度咯，好犀利喎！ 所以拍 MV 好方便啊，呢個技能 好方便。 雖然攬住望住一嚿衫咁真 係。 啊！另外仲有一個技能就佢會秒知道你開唔開心啊！ 哦， 係啊，係呢個技能， 佢感應能係啊，第六感啊，好勁啊！ 係啊， 多謝。 因為呢個係因為 我想講啊，講感應咧，我哋玩過一個 game 咧，就係佢匿埋眼啦，然後我哋企喺一個角落咁樣啦，然後叫佢揾翻我哋 出口， 即係只可以行三步，總之揾佢哋。 我哋有整一個，總之一個空隙係有個可以行出去嘅，咁但係就但係佢蒙住眼嘅，但係就行三步。但是最後是走了一步還是兩步， 他一次就一 停，就走了那個 出口，出口了已經。 這個是 acting class 的內容，但第二次呢我們是完了之後，我們就試下佢係咪真係咁有 sensitive 先，跟住咧我哋就叫佢匿埋眼，然後我哋企喺嗰一頭，然後等佢揾我哋咯。 係啊， 然後真係揾咗我哋三次， 係仲要唔同人企唔同位咁樣，跟住佢係。你覺得佢係咪真係眯埋緊眼咯？因為佢一秒咧就望佢嚟嗰個方向咧，但係佢眯埋眼嘅喎，跟住佢就行過嚟啦。跟住我真係好犀利。 其實不如你試下買六合彩啊！ 直覺， 我試過啦。 咁又中， 對佢哋嘅感應咯。 證明呢個唔係運氣啊， 係啊， 係對我哋嘅感應。 好驚，即係同你哋相處得耐咗咧，我會即係觀察到你哋嗰啲 收到你嘅腦電波啊， 大家同頻啊，對頻啊。 即係玩個 game 嘅時候，你係即使蒙住眼，其實你好自然，你好似開咗眼咁，你 feel 到佢哋喺邊度嘅感覺。 其實我冇話覺得係開眼咯，即係我係突然間覺得，好似係 呢度，跟住就試下， 跟住就點知真係咁。 好癲啊！呢件事， 真係 第六感係 只限團友嘅呢、這個能力 是，暫時只係試過團友， 誇張喎真係，係 好誇張， 就係對我哋七個有用。 係夠啦，夠曬啦呢一個， 夠曬啦， 夠曬。咁Elka嘅有冇呢啲咁樣嘅技能？ 我可能冇技能。 Elka 係令到人哋開心啦，一秒開心， 一秒開心， 一秒開心啊！ 佢嘅技能咧係 嗰個氣氛， 佢個笑聲好影響咯，我覺得佢笑聲係會 你扮唔扮到佢啊？ 格格格 格格， 佢係有幾下噶，即係佢唔係哈咁樣格格格，佢係有比例落去噶嗰幾下， 但係佢一笑咧要 規律嘅， 係啊，就丹田，所以佢一笑咧就一定係聽到係佢嘅笑聲。 笑 卡，你未有儲定氣先嘅？ 我冇啊， 好識運用丹田啊！ 多謝多謝，佢係好影響我哋嗰個氣氛真係，即係佢如果佢嗰一日佢係唔開心嘅話，其實我哋好似都冇乜 energy 咯，真係會。跟住但係佢嗰日如果好開心，我哋就會好 high energy 咯。即係所以佢係佢嗰個。 佢 好大包圍， 佢嘅氣場好影響到大家， 係啊， 佢大範圍攻擊。 我都唔係好唔知喎呢樣嘢。 我仲有一個技能想講，但唔知講唔講得 咩啊？ 咁你講咗先。 就算佢出街包到實一實，我哋都會認得佢。 哦，係啊， 呢個係頭髮好 signature 咯。 唔知點解佢成個外殼， 係啊，係。 你係漆黑中嘅螢火蟲啊！ 你都認得佢啊，真噶！ 所以就 Elka 嗰個， 我就係覺得 Elka 嗰個氛圍咧，佢自己本身個人嘅氣場就係 Elka 氣場。總之佢一行出街 ，Elka 喺度 左後方， 好恐怖， 寫住 Elka 咁噶。我都記得試過係喺條街度咧，明明都唔喺附近，但係即係唔係真係見到佢啦？咦，嗰個咪 Elka 咁樣？ 哦， 我記得有一次亦都係咁樣， 真係 㗎，係啊，離遠已經。 即係聞到你咁重， 聞到佢聞到， 係 我思念， 即係啲 fans 都會係咁樣。 係啊，我記得好似有一次咧，我係可能出街咁樣咧，跟住咧我係戴咗頂 cap 帽定唔知漁夫帽已經笠到好實㗎啦，跟住戴埋個口罩，應該咧我嗰日住冇化眼妝 㗎你 又係啦係啦，跟住即係可能淨係見到我隻眼咁樣嘅部分，即係好少嘅部分啦，跟住然之後係。有個小妹妹走過來突然之間啊不好意思你是不是 Elka 真的這樣都認得出來 我教這麼隨便你 這個真的是你技能很厲害很 神奇 就是個 energy 或者個存在感那樣東西很強勁但反過來會不會就是當他一出現那天一不開心就很覺得因為他沒有那些咔咔咔那些他心情一不好就很容易 就是寫在臉 上是不是寫在臉上就是這 些阿妹就會問他你做什麼不開心 你做什麼不開心你做什麼不說話你做什麼 不說話 祝他去輔導室傾一傾 情願輕鬆進入彼此世界情願一起散步不用太快 Say you don't wanna be friends Live and stay me at a till end 相戀那用空氣亦停止的語言表態其實當心只需再聽著心聲拉近一對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聚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 吸引一对吧，不用问动人。 今晚新闻之前，听我落里头另一首之前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吴总爱的物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超强台风苏拉逼近，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听日凌晨两点到五点期间，将会改发八号信号。所有学校听日停课一日。针对容易受风暴潮影响的当风地方，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加强预防。而针对水浸风险高的低洼地区，就已经预备疏散居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召开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会议，他呼吁市民在风暴期间尽量留在家，切勿追风和进行海上活动。被问到有没有需要按机制公布全港停工，陈国基说，若果再次遇到台风山竹的极端情况，政府会适时公布，但是相信机会不大。天文台台长陈柏伟说，按照现时预测，超强台风苏拉将会在明晚到星期六早上最接近本港。至于会不会发出10号飓风信号，他说天文台预测已经说明离岸和高地风力可能达到飓风程度，如果到时出现有关情况，或者有需要发出10号飓风信号，但是要视乎苏拉是否很接近香港，或者在香港以南掠过，以及强度变化。陈柏伟又说，预计星期六随着苏拉逐渐远离，本港风力将会逐渐减弱，因此八号信号将会在星期六维持一段时间。当日稍后风力将会逐渐减弱，苏拉会在星期日远离香港。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六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吹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听日风势显著增强，渐转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达飓风，渐转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巨浪和涌浪，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展望星期六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仲有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咧，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观塘码头。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嘅。咁啊，龙尾咧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噶，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新界大埔嘅原线路北行线去大埔工业村方向，喺富善村对开就有坏车阻路，龙尾过咗圆洲仔公园。荃湾路去屯门，之前近住海之恋就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啫。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喺火炭站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而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北角线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塞到浙江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自己最佳的消闲放松方法呢，就是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啦，冲一杯自己喜欢的饮品，睇一本书，听一段音乐，或者睇一出戏，或者听收音机，都是我最喜欢的消闲放松方法嚟噶。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国剧八三零，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就可以还小怀怀你嘅清白。 呢啲人仲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哼，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无论歌 Lolita， 今天我哋收动音乐咧，继续 Lolita 啦。咁啊，头先听咗好多，即系呢一年里边，你哋嘅认识对大家，亦都俾我哋知道咗更加多。其实私底下你哋系点样样啦？咁啊，呢一首一周年嗰四方冇之约咧，一个小小嘅小总结呢一年。嘅一首歌嚟嘅，咁、就住呢首歌咧，其實我同阿斌都會想估下，即係一啲嘅諗法等等，然後交俾你再做一揭曉，分享下呢首歌嘅嘢嘅。 我估先，我估嗰樣嘢咧，同 Cindy 嘅關係比較大啲，因為佢寫呢首歌嘅時候咧，今次呢一首作品去到 chorus 嘅部分係有好多好青春同埋中學嗰種 choir 嘅感覺喺度。我懷疑其實 Cindy 喺寫 melody 嘅時候已經同步諗好曬啲聲部要點樣分啊，然後嗰啲和音同時間已經喺個腦海度慢慢逐層逐。咁樣產生曬出嚟，已經分好曬，然後一埋台傾就已經係呢樣嘢已經掌握好㗎啦。咁 我想估咧係首歌嘅最尾嘅，其實係我覺得呢個諗法可能好早已經有個原因，因為我聽最尾我有啲起雞皮，係嗰度好似係啱啱你即係一人一句，然後合照就一齊，嗰、那個係我聽咗好多次，即係嗰個好似真係八句啱啱好，即係嗰位我係哇，即係好似前面經歷咗。好多嘢之後，逐個逐個，好似好電影咁啊！即係你逐個 shot 就已經大頭大頭大頭，跟住咧，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嘅諗法係可能都幾早，可能已經有就係、是、有嗰種可能我頭先講嘅畫面，係啦，呢、這個 design 好啦，呢兩個嘅諗法可以逐一揭曉啦。 好啊，咁咧首先係阿斌嘅咁嗰個諗法啦。我寫歌嘅時候咧，已經係想呢首歌有大合唱嘅感覺啦、因為咧，當我俾 demo 佢哋聽嘅時候咧，即係因為嗰次咧，我俾 demo 佢哋聽嘅時候咧，唔係 recording 嚟嘅，係一個我自彈。自唱俾你聽嘅一個情況啦，咁然後唱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好似嗰啲畢業歌啊，咁於是我就覺得，喂，既然係咁嘅話，呢、這個最尾嘅部分一定要有大合唱環節啦，畢業歌一定係 choir 嘅感覺。其實本身咧就冇諗話一定要好好 choral 嘅感覺啦，但係咧，因為我哋有一次同林家謙。 夾完神奇的狐同魔藥之後，那個表演是很 inspire 到我，發現原來大家一起做一些很 choral 的東西，原來是有另一種感覺的，是更加之畢業歌。於是我就跟他們說，不如我們這首歌就這樣做好不好？但是呢中間呢這首歌的 melody 是改了幾次的，中間呢我是有諗緊啊，不如我哋就既然我哋可以分到一啲唔同嘅聲部嘅時候，不如某啲人呢就做chorus 嘅和音啦咁樣。但係呢就我又擔心會變咗好似好 backing vocal 咁，即係好似唔係大家一齊投入去做呢個大合唱啦。咁於是我就問高老意見，咁佢就同我講話，其實有冇諗過不如寫咩 counter melody 啊咁樣。咁於是呢我就叮一聲就將一啲之前改走咗嘅 melody 就擺咗 counter melody 咁樣。 Okay, 當初 demo 的時候是一種什麼 theme 或者什麼 feel 的？ 其實在 demo 的時候，因為我都會習慣會加一些歌詞，今次的 demo 是國語歌詞來的，而那時候寫這首歌的時候，我的腦袋都是想著我們的故事的，那段時間有聽大家的一些開心不開心的事，我就想、啊、如果在那段時間，即關於校園的時候，我就想如果那段時間我哋係陪住呢位成員一齊經歷佢唔開心嘅嘢，咁佢就可以快啲 get through 到，然後可以成長，咁然後就可以喺呢一種唔開心嘅感覺或者呢段唔開心的經歷入面就畢業啦咁樣。咁於是就將呢個 concept 就擺咗呢首歌度嘅。 頭先話有 counter melody 嗰，因為譬如上次都聽你講有分高音嘅、低音嘅，大家會有分噶嘛。咁今次去分呢個 counter melody 嗰種夾嘅時候，會唔會又試咗另一啲 combination 嘅？ 冇錯，幾句 counter melody 其實都有好唔同嘅特質嘅。例如咧頭兩句咧，阿蛋同阿 Yo 個 combination 啦，而嗰兩句咧都係一啲比較密啲嘅 melody 嚟嘅。咁而我就覺得即係我哋喺度諗嘅，我同高佬喺度諗嘅時候啦，就會覺得啊，其實阿蛋同阿 Yo 嘅聲音咧係比較高音嘅。咁然後咧阿 Yo 係偏 soft， 但係阿蛋咧就偏皮鞋嘅感覺啦。咁如果佢兩個咧唱出嚟個感覺咧，就會好密嘅歌詞嘅時候，就會唱出嚟個感覺好得意。咁至於阿 Tania 同埋阿妹嗰句咧，因為佢哋係一人一句，然後一齊唱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個感，我本身咧喺佢哋喺第二個 pre-chorus 嗰個位咧，已經係做對唱噶啦。咁所以就將呢個對唱個 combination 再擺翻落去咁樣。咁而最尾嗰個 counter melody 就係我同Elka 啦，咁呢個就係一個真係好 choir 嘅效果嘅嘢啦，因為咧佢係天國一方啦，跟住就數唔同嘅大學出嚟啦，咁個感覺咧就好敘述型啊，唔知點解我哋永遠咧分到嘅歌詞咧都係好敘事型噶，係、 哦、 我哋好少係感受型嘅歌詞，跟住我就覺得都幾適合我哋兩個嘅聲音，咁就放咗落去啦，咁樣。 咁喺呢一首歌，大家各自都係一樣會自己去準備自己嘅部分，或者頭先講一啲 counter melody 呢種比較新，即係喺你哋身上新啲嘅玩法嘅時候，大家去準備啊，或者去理解啊等等，會係一個點嘅過程？因為我覺得應該都好 touch 到你哋、嗯啊，我唔知會唔會自己屋企準備嘅時候，我都好感動啦，即係都會，我都幻想到好似係會有咁嘅畫面出現咁咯、 啊。我有啊，睇嗰個歌詞告別了，我覺得整個校園塌下了，喺屋企練嘅時候係真係有嚇。系、嗯、因为我觉得即系虽然佢系讲中学嘅时段但我觉得呢首歌都会将佢哋七个投入咗落去，即系好似变咗佢哋七个就系我中学同学啦，就会谂到如果到时我哋真系要讲拜拜啦，会点样嗰种心情，跟住就自己喊咯。跟住我想讲系近录音嗰几日啦，我系直情发梦系要同佢哋离别，我直情喊到醒咗、嗯，我第一次系咁抽心地。發一個夢又喊到醒咗咁樣咯，跟住即刻同佢哋講咯，好似尋日我做 gym 咁樣，個心呢個位撕裂，胸骨撕裂，好痛啊！ 估你唔到個比喻原來係咁樣， 即係喺呢一中間啊嘛， 本來裂開 啊，頭先好感動嘅，而家點知啊？ 幾好，我中意呢度， 而家 feel 到真係好痛， 我 feel 到， 我 feel 到好痛啦咁樣， 我而家真係好 feel 到，我 好實在啊！ get 到啊咪大家 OK 好， 我記得嗰一日咧，我哋錄完音啦，咁已經第二次錄音噶啦，我嗰日係，跟住然之後咧，我係聽到曬佢哋每一個人唱，即係聽到個成品嘅時候咧，我係起曬雞皮，其實嗰一下係好感動嘅，即係我覺得原來我哋都可以唱到一啲咁樣類型嘅歌，令人起雞皮，我突然間覺得我哋都。可能性都幾大，即係好多方面，我哋都有能力做到咯。即係嗰一下， 係估唔係啦，估唔到嘅，係估唔到可以試到呢一類型嘅嘢， 係、 嗯、我都估唔到喎。 係啊，咪 你諗下，我寫三分甜嘅時候，邊有可能諗到可以寫一首咁嘅歌？ 同埋我覺得即係之前。我哋唔會諗我哋可以試呢啲又和音又合唱團嘅 feel 咁樣啦，但係我覺得我哋咁樣夾埋一齊就反而仲好好聽咯，成個、嗯、即係成樣嘢咁。 做 Lonely Talk 啊， 係啊，跟住係真係諗唔到嘅之前，嗯，而家做到啦。 其實嗰時同高佬講有一個諗法或者即有呢個念頭出現，係咪大家都覺得哦咁啊試下啦，即係唔會有太多考慮嗰時都 係啊，因為咧高佬喺編曲嘅時候咧，佢都有同我哋講咧，佢好想呢首歌咧個感覺真係好似畢業歌咁啦。於是咧，因為最一開頭有個編曲咧，其實咧係冇 outro 嘅，但後屘咧佢諗下，佢就發現。唔係喎，好似加翻個 outro 去呼應翻個 intro， 好似幾好喎。咁、嗯、於是咧就係做咗佢 intro 同 outro 係一樣 melody 啦，但係一個兩個嘅樂器係唔同嘅、嗯。第一個樂器一開頭咧係個噔噔噔個感覺咧就係真係好學校啊， 學校啲鐘嗰啲聲， 最尾係啊叮叮鐘嘅聲。咁然後最尾個感覺咧就係實在啲嘅鋼琴聲咁、嗯、樣，就好似平時畢業禮會彈鋼琴咁樣。咁、嗯、所以就佢都係有即係呢一方面係真係有好多嘅畢業嘅元素嘅心思擺咗。去咯，咁而中間嗰段 music break 咧，咪用一個吉他、電吉他彈出一個好純粹嘅感覺，跟住個感覺就真係好。真的很學校咯， 係 有鋭心啊！頭先咩我抽身咁樣， 中間個胸骨嗰度擘開，我好記得你個形容， 係啊，撕裂咗啊！我第一次聽嗰個電吉他，我都覺得要撕裂， 好痛啊！ 係啊，咁頭先我估過最尾個安排，即係一人一句，然後嗰一個啦。 呢、這個我都好想講，係因為咧，其實咧呢首歌咧，我真係諗嘅時候咧，係好想為 Lonely Talk 度身訂做一首歌，咁、嗯、所以咧，我係即係又即係好適逢啱啱學咗，唔係學咗，即係理解咗大家原來聲音上。上面嘅長處同埋即技能啦，咁樣咁、嗯、於是咧就表達上面嘅技能啦，咁於是就決定去寫呢首歌，咁然後諗嘅時候咧一路改啊，或者係量度唔係量度啦，點樣設計個 melody 嘅時候咧，就會諗住啊，我會想邊度可以出曬八個人咧，咁樣，然後想邊度大概個分段係、嗯、大概係即我未必諗咗邊個唱，但係可能就會即寫嘅時候已經諗咗啊呢、這個位可以分一拍，呢、這個位可以分一拍，然後去到 outro 嘅時候咧，我就決定一定要每人一句，然後最後一齊唱咁樣。咁、嗯、但係咧，當初我一開頭分到咧，就發現得六句啫喎，點算咧？跟住咧就係、是、小黑嘅詞啊，佢、嘅歌詞係令到我哋可以將佢分成八句 啊， 係啊，所以就我哇，我真係嗰下收到佢嘅詞之後，我係起雞皮，我覺得 oh my god， 本身可能前面係要去到 pre-chorus 完咗先可以分到八個人，但係去到最後一個 verse 已經可以分到八個人，就係因為佢分詞嘅功力。 係啊，因為我聽嘅時候初頭唔為意嘅，跟住我聽到咦每一句個聲唔同，跟住我就望翻譬如 YouTube 歌詞，我數翻真係八句，跟住先咁我就先至發現到呢樣嘢咯。所以小黑句嗰個詞其實嗰個意思都係嗰種好似疫情後重聚，然後影嗰張相嘅意思呼應嗰八句都好勁呢個。 我仲記得嗰陣時錄音咧 ，Cindy 係同我講話，即係佢想最尾嗰 part， 因為前面咧我哋就係用一個比較歡愉啲嘅心情去唱啦，跟住佢係想最尾嗰 part 咧係比較係已經過。咗一个好长嘅历史，然后你系已经系成熟咗嘅感觉啦。跟住系啊，即系最尾嗰一 part， 其实你讲得好啱咯。即系每一句都系一个已经经历完一啲嘢，然后用一个成熟嘅心态去唱翻呢一句出嚟咁样。 咁啊，做完呢首歌，仲有冇一啲部分可能你哋其他成员录音嘅时候啊，或者对呢首歌嘅感觉都仲想 share？ 系啊， 我觉得都好特别嘅系呢首系我哋第一首唔系唱跳嘅歌咯。咁、所以我记得录嘅时候，高佬都有同我讲话啊，其实因为平时唱跳可能要多啲力量，尤其是我哋上一首同高佬录系七姊妹星团，咁系一首好有热血嘅歌嚟嘅，咁就要俾好多 energy 多啲啦。但呢一首其实就 soft 啲，反而即系贴住个麦咁样去，有少少又未知去到 whisper 嘅，但系会近啲，会反而系更加温柔，更加 深 感性啲咯， 系。 我都好 enjoy 呢次錄音，因為 Cindy 都會喺度啦，又係跟住咧，我記得佢有句説話，佢話我咩咧比較成熟啊，你話我個聲線比較成熟，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啊，我中意啲咁嘅抒情温柔歌，覺得好舒服啊，唱得。 我其實咧，即我覺得 Yanny 錄完音之後，我係好開心，嗯、因為即我知道 Yanny 每次錄音可能都會好緊張啦。跟、住，但系咧，其實呢首歌因為彈 demo 嘅時候咧，係彈琴俾佢哋聽嘛。Yanny 係特別中意得鋼琴嘅歌嘅，咁所以咧，我都已經即覺得好開心 Yanny 咁中意啦。咁但系咧，去到錄音嘅時候咧，因為我知道佢一路都會好緊張，所以我都好擔心佢會唔會今次又好緊張咧，同埋佢又有少少唔舒服咁樣。跟住、但系後屘咧。佢錄完之後同我講：我今次真係好 enjoy 呢個錄音啊！跟住我係有感動咗，真係好感動。 feel 到你感動。 我諗係唔多唔少關我自己本身聲帶有少少問題事啦。其實我都有啲擔心嘅，但我又覺得反而冇俾咁大壓力自己，因為覺得好似、覺得好似有個概念就係、我都有少少唔舒服，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啦。但反而係令到自己的過程冇咁緊張，同埋好好純粹去唱呢首歌出嚟咯。同埋呢首歌係好好諗住大家，同埋諗住以前嘅朋友咯，就會諗翻起好有感情，然後就抒發出嚟講俾大家聽呢個故事。 咁呢一首歌喺頭先講錄音演繹上會分組啦，喺 MV 上面都係會有一啲分組啦。咁、你同台灣導演合作過去嗰邊，係咯，即係琴日佢本身都即係去到即係第一次見，然後好短時間要認識你哋，幫你哋分組咁樣去拍一啲故仔 嘅。都唔係嘅，因為咧我哋事前都要傾一啲劇情嘅嘢啊，或者係我哋要點樣拍咁樣啦。咁我哋嘅經理人團隊咧，佢都有同導演嗰邊去講我哋性格係點樣啊。咁大概佢哋會了解咗我哋先咁樣，咁然之後佢哋再即係導演咧就喺呢個故事嘅劇情裏面咧，再分我哋有唔同嘅小組啊，即係可能有唔同人嘅性格啊，跟住或者可能未來有機會做啲乜嘢咧咁樣。咁但係咧，因為佢嗰陣時未見到我哋噶嘛，我哋都係去到台灣嘅時候 fitting 先見到佢啦。跟住但係估唔到即係嗰個劇情同佢嗰個成個 feel 咧，咧每一個咧都係好夾咯， 同我哋本身好 係同我哋本身嘅性格都好夾咯，所以覺得好正咧。 都簡單講下你哋嗰個分組，佢點樣幫你哋分即係兩個兩個係點樣樣可以俾聽眾聽？ 我同 Tanya 咧就係 coffee shop 嘅員工咁樣啦，咁然之後就覺得係好啱我哋嘅 vibe 咯，因為我哋都係偏文青啊、靜啊嗰個感覺咁樣啦。跟住然之後我哋一去到 coffee shop 咧，我哋試衫嘅時候咧，咁我哋要試嗰啲員工衫啊嘛，跟住佢哋一見到我哋著嘅時候就覺得好襯我哋啊，我哋成日著嗰啲嘢， 好似真係㗎 coffee shop 係啊 係 啊， 我哋嗰陣因為我哋喺 coffee shop 入邊，佢係即係 cafe 嘅形式咁樣啦，所以我哋都拍得好開心，因為仲有啲蛋糕啊， 即係有得食啊嘛， 著冷氣， 係喎。 台灣嗰陣真係超級無敵熱咯 ，Jenny 佢哋嗰組係最誇張嘅，因為佢哋入口拍嘅室外， 係咯， 中午時分，我同阿 U 嘅角色就係台灣嘅網媒啦，就係好中意影相， 影相， 我哋兩個係好姊妹咁樣啦， 係啦，跟住個故事劇情咧就係 Jenny 因為掛住影相啦，跟住就唔小心撞跌咗我嘅窩夫啦，但係佢最後咧我哋和好如初就係因為 Jenny 買咗三個窩 夫俾你食， 但係點解買三個味道咧？就因為佢唔記得咗我食咩， 索性買曬。 但係個趣事就是我覺得我喺一張好熱嘅石凳度喺度拍啦，就喺度喺度望啊 ，Jenny 嚟未咧？點解仲未嚟氹我咧？嗰下，跟住我只腳咧其實係咪住腳趾尖啦，跟住。又唔係真係，真係坐唔到， 因為 太熱啦，42度，跟住就嗰下就又要又要好好辛苦咁等你啦， 冇嘢 咁樣。記得我哋拍完之後咧，個兩個人嘅精神狀態有少少 中 暈暈地咁樣，有少少中暑。 最辛苦你哋啲嘢，因為思賢同我妹都係外景多，但係就夜晚㗎嘛。你哋呢 pair 嘅關係又可以同聽眾講下。 係，我哋呢一 pair 咧，其實因為咧，我哋八個人咧喺呢個故事入邊咧，本身都係中學好 friend 嘅朋友啦。咁但係去到畢咗業之後，可能各有各自己嘅，即係各個忙啦。咁其實係會有少少分道揚镳咗，但係依然有其中一個係做自己嘅朋友，或者係喺身邊陪伴住嘅朋友啦。咁而阿妹咧同我咧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劇情咧就係喺中學嘅時候咧，我推咗阿妹出去表白啦咁樣。咁然後但係去到畢咗業之後咧，咁佢同193嘅戀情咧出現咗少少裂痕啦，咁就嗌交啦，於是就打電話嚟同我求救。咁然後我就係嗰啲又你咁樣係嗰啲樣係完全係勁唔耐煩，但好啦，我氹翻你啦咁樣。救命啊！咁樣睇唔過眼嗰啲大家姐嗰啲感覺啦， 咁跟住就Elka 同埋妹妹嗰個就又係舒服啲、室內啲嘅。 我哋都開心， 室外嚟嘅，都係 室外嚟嘅， 都係 舒服啦。係啊，打咗咗位室外。 身內啫， 係啊，夜晚咯， 仲要冇風啊嗰度， 係好焗㗎， 係好焗， 即係擺市集嘅，係啊，你個設定 係 點嘅？ 我同咪咪咧就係一個。 賣時裝嘅， 類似係創業咯， 創業創業 創業家嚟嘅，嗰個好似好偉大喎，我哋係創業家嚟嘅，我哋老闆，我哋老闆，跟住然之後就一齊合夥就一齊搞一盤生意，擺攤擺攤 咁樣，開頭就 擺攤， 開頭就係唔係咁好咯，就係擺得係生意唔係咁好，但係咧好搞笑喎，我哋去試衫嘅時候會見到導演噶嘛，但係導演本身個設定係我哋兩個都 係唔賣得嘢， 唔賣得嘢，但係我哋試完衫之後再睇我哋成個feel， 佢話嚇，但係你哋完全係唔似係賣唔到嘢，你哋係 sales 係啊，可以叫錯添咁講，好搞笑。 係即係一著咗嗰套衫，變咗嗰個身份之後，又好就好型嗰種，係 啊， 所以大家可以喺呢個 MV 度睇到佢哋唔同 combination 嗰個故事線係點樣樣啦，同埋呢首歌係一首對於你哋嚟講好重要，亦都希望對聽嘅人嚟講都會好重要，令你回憶翻即係以前啲朋友啊嗰啲嘅故事咁樣樣啦。咁啊呢個一週年之後。跟住今年有少少時間，好似新一個 chapter， 一個叫畢業咗嘅頭一年啦。跟住之後有啲咩又可以同我哋預告一下，之後 Lolly Talk 會發生嘅咧？ 其實我哋而家都籌備緊我哋嘅新歌㗎啦， 係 啦，咁希望今年我哋都可以出多幾首歌俾大家啦，即係 希望 真係希望，真係希望， 希望嘅， 真係希望嘅， 即係做唔做得切，出唔出得切， 係啦， 同埋希望可以同繼續同唔同單位去合作，係 啊。好玩㗎，真係，同埋每一次合作都學到好多新嘅嘢，係即包括可能我哋由七姊妹星團已經開始慢慢嘅唔同嘅單位嘅合作啦，跟住之後又表演上面又有合作啦，跟住每一次都係學到好多嘅嘢。 今日喺度再一次恭喜 Lolly Talk 一周年快樂啦！今日多謝八位，謝謝你哋， 耶！ 总不止如孖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终止。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只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漏了？回味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 下再相见， 四年也苦等这一天， 你重叠于口罩的脸， 愿能达前望清一点， 奈何突然泪已光沾，一个拥抱来霸占， 笑大四荒芜，毕业时手拖手再笑， 成全这一张合照。 完结咗佢哋 Lolly Talk 成军一周年呢个特别加长版嘅访问。七点前在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他们这首最新派台作品，叫做《四方舞之约》。拜拜。